间跳起舞，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。不毛花瓣的露水晶般舞，清澈微甜的湖，就算只是短暂经过都觉得幸福。哪里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刻都想永远，会有骗人的誓言，但每句都值得纪念。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危险的时刻，终点是情人们口中真爱即兴的造花园，走进心里的